说村寨里的藏民他们全都跑光，哦，大概是他们不了解我军的政策，受了欺骗往四下躲藏。我同侦查员们分头去查找，全连都原地休息待命进庄。转眼间两个小时已经过去，侦察员和众战士饿得心发慌，他们交头接耳来议论，有的说这空旷无人哪，怎能够抽粮？也有的说，嗨，遍地青稞已熟透，依我看咱们收它一点儿也无妨。有的说，那可不行，执行纪律要自觉遵守，私自收活当。大家伙正在发议论，忽看见迎面过来牦牛一帮，喘吁吁跟过一人，黑红的脸，细一看正是连长高大昌。有位战士高声嚷，嘿，还是咱们连长的寻常，不知他从哪里把这牛找到，若吃了它真是又肥又嫩味道香。连长，你在哪儿见着了老乡的面？连长说，没有啊，老乡们受骗都到山上去躲藏。那这牛，这牛是被丢在地里的，我临时把他们的主人当。说到此，连长传令全连进寨，在街道宿营，不准进房。转眼之间三天已过去，仍不见老乡，他们转回庄啊。有人只急得嘟嘟囔囔。小刘说，连长，这军粮一点也没抽到，仅有的口粮也吃光，下一步咱该怎么办？领导得赶快拿主张。老高说，再坚持一下吧，先可以采蟹的野蘑充饥肠，虽说是三天三夜没见人来往，这米袋空断炊粮，可眼下正是收获的节令，遍地都是成熟的新粮。咱红军若是不把纪律讲，每个人一天能受上个几大光。可现在

从何来？庐山苍。 不成，莫不是冬夏难堂？三更夜，莫不是山秀难尽午夜风？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？莫不是兵马奔驰心大惊？莫不是放轻心内怀余恨？莫不是我心心中少志成？既不然 吃好吃，蘸酱